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一楼，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1:05:2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21年12月第一个晚上的男左女右第一时段。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叶谦。这首歌又像昨天的那个开工歌曲一样，是来自 Karen Ann 卡琳安的一首非常非常慢的歌曲，叫做Chelsea Burns。 曾经以为很遥远的2021年 如今呢只剩下最后一个月了，不管是七月的冰西瓜还是十二月的烤地瓜，我们男左女右都会陪着你。哎， 我们都在这里。 是的，这一年呢就要收工了，特别希望接下来的30天啊，我们能够把所有的以为自己忘不掉的事情在这一个月全部都甩掉、啊、 对， 这一年的糟糕的事情我们在12月都把它消化掉，带着全新的姿态啊，清空上阵，走向全新的2022年。 我是纳斯佳，他说十二月来了，小圈儿、小丽， 哎， 你们好啊，小鬼们。 哎，这语气怎么带着那么多的故事感啊？ 对呀、 啊，就好像是他欲言又止哈。 他感觉是大了我们很多辈分的人。 我可是 小丽、小金， 哎，我可是知道咱们聊天室里目前的。至少在粉丝榜当中的年龄构成、 这个、年龄状况， 对，我们也曾经说过，我们没想到啊，还有是60岁以上的人群有13个、 哦、是， 就咱们这个6级啊，哎，不是6级，是60岁以上的， 你可数好了， 60岁以上的占3%，然后在6道杠里呢会有13人、 嗯、 目前5道杠有60人，4道杠有98人，3道杠有177人，2道杠有286人，1道杠有514人，那剩下的呢就都是正在累积这个等级的有5位数的听友们。 嗯， 啊， 那你看， 让我们很开心的是，男左女右的相伴14年中，在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里，目前我们看到的哈，还是有一波喜欢我们的人、啊、 老大哥老大姐是有的，包括纳斯佳哈，纳斯佳其实人家说了49岁呗，也不大啊，49岁， 那他是属于在15%的用户年龄分布群当中， 是 我们在46到60岁，就咱俩这个岁数里有15%， 嗯，那就这也是一个大姐， 哎， 啊、 这15%里面，你说有你朋友多少人？ 可能有我的同学，也就比我大一些的学长是有的，可能也比我大一些的队友也是有的，嗯，这是真的，他真的有超过50岁的人，嗯， 对，我们就是特别希望哈，这个聊天室是很热闹的，是大家在疲劳了一天之后走进去，就一下子像看到了老同学一样，就像我们当年走进教室一样哈， 是， 大家都会这个很本真的啊、聊一些开心的。啊，不会是怼谁呀、啊，或者说让人家心情不愉快呀、啊？这些目前从1月11号到现在，我们这一年的运营当中，我发现还真的很少啊，没有那种让人很讨厌的。这种讨厌就来自于我们说啊，他就专找那别人不爱听的话说。 嗯，这个其实我不是在学这个心理学吗？这其实他是，你不能主动说他是一种病。它是一种病变，但因为它不是气质性病变，它其实是性格上的。然后呢，你也不能说主动去，你需要去做心理咨询，你需要去做心理咨那个医去见心理医生，这也不行。就是这类人其实还是挺难弄的，因为你不能主动去要求他，只要他不想配合，他是不会永远不会跟你就是妥协的。所以他其实他是一类人群，你也要接受他。 这种呢，就是属于我们自己哈会给他定义为。找存在感， 对 啊，当然其实这个东西你没有办法绝对的说今天他找一次存在感，明天他是否还是用同样的语调，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在与人沟通的时候要注意自己的这个表达情绪啊、 嗯、 是带着一种客观的柔和的啊，能够让彼此都舒服的状态来聊天、嗯、啊，就比如我和叶谦一见面我就说，哎，你今天穿的是什么呀？怎么这么难看呢？ 这我他经常这么说，所以我也不敢。 哎，我不可能这么说好吗？我顶多会说，哎，今天你穿的挺独特的。 嗯， 你不可能张嘴就来，哎，你都多大岁数了？你穿的什么色儿啊？ 这个 老黄瓜刷漆装嫩。 这个跟那个怼不怼的性格没关系，这跟情商有关系。 这就是跟你的情绪表达很有关系啊！真的想你。I don't like to keep my feelings inside, gotta let it outside. Let the world know how much I feel for you. I even wrote a love song dedicated to you. So if you miss me, you really miss me, why don't you come closer and kiss me, kiss me. 才相遇， 就有点想你，想看你，不敢告诉你。别以为是寂寞而已，我知道自己的问题，茶不思饭不知的道理。你是我夜夜好忧郁，一个需要爱的人，一个发了疯的心。 想为你谱写一首歌，歌里面都是你的名，请相信我 年的按钮，我们听到了顺子和 杜德 伟， 不得了啊！ 是的，这首歌一定是叶谦在 KTV 当中啊，如果有人点唱，他会立马想抢麦，能跟着唱的一首歌。 我是抢那个道具的那些人，就是有人在那儿唱歌，剩下的人就抢道具。哎，除了那个敲鼓的，除了那个小铃鼓啊，还有那个手铃啊，还有沙锤啊，还有那个骰子呀、啊。还有我抢人挂在那儿的包啊，挂在那儿的大衣啊，哎，你穿上人家大衣非让人包。 哎，为什么你 在我们集体啊，在那个 屏幕扭起来， 对，屏幕面前穿着那些东西扭起来。 哎呀，这中年人的 KTV 哈，还 可热闹了，我跟你说吧， 真的把门关紧了啊。要不年轻的朋友们看到了哈，心里面有点瑟瑟发抖。 我们没戴假发就不错了。 我还以为说这首歌是你难得会唱的对唱歌曲哈，你可能很想唱。那今天晚上第一首歌带他来呢，其实本来想点一下星期三啊，我们的主题 是 就是跟爱有关的， 对吧？ 这 是一个 爱的 当晚， 是的，因为今天是12月的第一天嘛，然后我希望大家在聊天室的小黑板下面，就是话题里 谈到了你好十二月，我很想，我本来以为是会有很多人在星期三的晚上会自动生成我很想，比如说 我很想他 对、我很想刘德华呀等等哈，但没有想到大家想的是自己哈，能够很具体的在这个余下来的三十天去完成的事情。看来我们的男左女右们还是很成熟的哈。 这一年下来呢，我都看见我老同学有的时候有今天在朋友群里留的一个言了，他不跟人没跟人任何交流，但是自己留了一句，马上又一年了，最后得加油了，然后又一个什么加油枪怼在了自己的那个汽车上。 你确定不是给单位的同事和领 导看的吗？我确定，因为我想了想，这哥们儿吧，他是一个没要孩子的老同学，我在想他，对，他是在给自己孩子在鼓励吗？不是啊，因为他没孩子，所以我在想他肯定也就是给自己或者给自己的小女朋友。 然后你就默默点了个赞。 我连点赞都没有。 不是后一部分什么小女朋友 今天呀我们来看看啊咱们这个话题。 好的好，今天晚上呢是充满爱的话题哈，因为接下来只有三十天，2021年就过完了，而且呢，亲爱的听友们，提醒大家，下个月就过年了， 是下个月过年， 对， 一月份的年 31号，对，叶谦将会迎来他的第四个本命年，他生命中的48岁， 过完这个春节，再过不到俩月。我是真正踏入48岁了，因为我月份还比较大，我过生日是3月份，就马上就踏入我的48岁。 双鱼嘛， 是， 对，这个我们要提醒大家哈，除夕今年除夕很早， 是 1月31号。另外呢，就是冬奥会啊，对吧？2月份啊，我们就可以迎来冬奥会。哎呀，这个春节想来还真是挺热闹的哈。 对，热闹。 距离春节还有61天， 热闹就得有点热闹的歌曲。这首歌叫做 Get That In My Life， 找回我的生活，来自 Maroon 5。 I'm wrapped up, I'm still so tired of 是啊，如果你到了本命年，你可能也得找一个类似这样的歌曲给自己打打气，因为这首歌的名字呢也很好，叫做《找回我的生活》。你每次到一个本命年，就比如说你要自己这么想，你有多少个十二年，对吧？有很多朋友他可能你要算 最多十个， 对，你幸运的话你得有八九个，这种长算长寿了，对吧？你这个八九个， 就是、 你想想一百多岁了， 按你能够打破当地的长寿记录来说，你顶多十个120岁。 所以你十二年一轮呢，你很可能就是说变为了父亲，或者是你又过了两轮，你已经过了四个十二轮、五个十二轮了，你可能变为了长辈，一种更长辈的这种状态。那你可能就要规划自己，你说我是不是需要找回我自己了？因为之前你有很多没有办成的事情，或者是你已经为家人呀、为很多其他的事情、为自己的事业付出了自己的生活，是不是这句话 "Get back in my life" 是你要随时在每个十二年提醒自己的一句话？ 对，我明白你说的，就是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自己的社会角色啊、家庭角色 是， 但你都不要忘了你自己啊，你可以抛开这些角色、这些面具之后，你最终回归的是你自己啊，所以我们希望十二月啊，我们都会和更好的自己相遇。还有就是，如果和叶谦一样将会迎来本命年的朋友哈，就是虎年本命年的朋友，也希望你们真的是身心愉悦哈，能够找回自己，多拥有一些属于你自己的快乐。 对， 而不是陪孩子的快乐啊，陪另一半，他们快乐了你就快乐，想一想自己的快乐。 对， 当然这个不是叫自私啊，这是先有能力爱自己，你才会有余力去爱大家。 是的， 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老叶啊，我也希望你对自己好一点，好吧？ 我对自己已经够好了。我平心而论啊，就是倒没什么让自己恍惚间觉得哎呦有很多遗憾呀，这个怎么样什么。我比很多就是说朋友要幸运，要养尊处优的多，所以我就没什么可抱怨的啊、没什么可抱怨。但是人都是不知足的，你也知道，人永远都不知足。你给你六个十二岁，你就会想，我要是能有九个十二岁啊，多好！我要是能有八个十二岁，多好！就是人永远都不会知足的。 但是你所有的拥有啊，都来自于你曾经做过什么。 是， 你想长寿，你得看你为此而在健康方面你多了哪些别人可能没有做到的事情，对吧？ 是。 好了，21:24啊，我的第一时段的第二首歌，它就很像我和叶谦一起吃饭哈，或者一群朋友吃饭，他们聊的都是，哎呀，就是生龙活虎啊，推杯换盏。我这边呢，就还是会想某人，啊，就是那种小情小调，啊，紧紧围绕星期三的主题，想某人。 加勒比海地海盗的传闻，普罗旺斯的薰衣草痕，在那河畔他漫步的行人，我在咖啡馆里听着风声，巴塞罗那有古老的灵魂，威尼斯在水中画一座城，我会打开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2月1号周三晚上第2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欢迎大家来到第20段，这也是在今年啊，我们第一次啊启动了让叶谦弹吉他这个环节， 而且他还每次都介绍东城区的叶谦。 是的，所以东城区的叶谦，今天晚上你有没有准备好呢？ 也就是准备一首简简单单的歌，不过呢，今天晚上简单一些，你也不用推我那个麦了。我因为昨天这两天我试了试，姿势很难拿， 我还以为说 很不舒服。 你回家听了回放啊，觉得好像 听回放还是真的是两个麦真的好听， 对，好哎， 真好听。但是就是姿势的问题，这样咱们 这样，我应该让就是我们的女导播下次应该帮助你， 好， 这样会更好，对吧？ 对。 那今天既然是男导播，你看你是保留一个麦还是两个麦？ 还是一个麦吧，因为这个姿势的问题啊是很难受的，除非咱们 来来来， 演唱的 各个区的小伙伴们啊，来把掌声鼓起来。 Jumps in a week, I bet you think they're pretty clever, don't you, boy? Flying on your motorcycle, watching all the ground beneath your drums. You kill yourself with recognition.Kill yourself to never ever stop. You broke another mirror, you are turning into something you are not. Don't leave me high. Don't leave me dryDecision. You were the one who cannot talk. Oh, your inside fall to pieces. You just stayed there wishing you could still make love. They're the one who hate you when you think you got the world.Oh, sex out. They're the ones who spit and launch you. You will be the one screaming out. Don't leave me high. Don't leave me dryDon't leave me dry. Don't leave me high. Don't leave me dry. Don't leave me high. Don't.You ever had the best thing that you ever, ever had. It's the best thing that you ever had, the best thing that you ever had gone away. Don't leave me high. 哇哦，我已经没有办法用简单的啊，还有我刚才就是看到大家的这个留言来形容你今天晚上的整个的水准。我只想说，也许我们节目的53%的女听友，可能是因为你。 您啊，这个结论， 原来我一直以为可能是我的部分哈，多一点哈，因为女性与女性之间，她毕竟有姐妹情深嘛。 嗯，是。 后来我发现 ，no， 她们可能已经真的早早就有慧眼，知道你有太多的。他们还可以慢慢发掘的宝藏男孩的东西， 因为我跟姐妹们也特别 你看 我可了解姐妹们啊。 哎，然后刚才有一位听友哈，真的让我们体会到了音乐带给人的巨大的就是情绪的影响。 嗯， 冬日暖阳酒，他说我拖着一天疲惫的身体刚刚又从医院回来，我一进到直播间就听到了这首歌，感觉好舒服啊，我瞬间就疲惫感全无了，我特别懂。 哎呦，那真是我没白忙活。 对，而且叶谦今天他在进直播间之前跟我说，其实我感觉到他自从有了这个环节以后，他是有一点点的，就是对自我要求的小压力的，对吧？ 这个原来倒没有，后来你最怕这个事儿吧，人家把你 当回事儿了， 对，当回事， 啊， 你就不是围炉小弹唱了，你就变成一个环节了， 对对对对， 这个就要注意了。 他怕丢东城区人民的脸啊， 嗯， 他怕丢曾经啊在酒吧驻唱的老哥们儿们的脸， 对， 啊， 东城区的歌手跟乐手们就从来没比过海淀区跟朝阳区， 而且也没有就是在一个地点这么固定的哈，到点儿就去唱，到点儿就去弹奏。我们其实生活里有机会去听到周围的朋友可能会去弹吉他，但唱中文歌的比较多，像你这样唱这种摇滚抒情歌的比较少。 我倒想唱点中文歌呢。 你放心啊，在这里呢，我们也和众多喜欢听这个环节的听友们说一声，如果大家喜欢什么样的中文歌曲，可以在留言板给我留下来，我会汇总啊，和明年我们的那位，当然也很有可能他在12月份就会先亮相哈， 嗯， 就是明年会出没在我们男左女右的节目当中，应该是叶谦的帮帮唱，就是中文帮帮唱的男左啊， 好， 他也是一位双鱼，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个节目好像就特别吸引男左的双鱼，啊，你想来点摩羯啊？你想来点金牛啊？ 双鱼在这个 太难了啊！ 这个晚上啊，可能我一直跟你说，我老觉得自己是 如鱼得水。 对，夜晚的孩子如鱼得水，真是在晚上他来劲， 还能有我们天蝎来劲吗？ 可能同来劲。 They've all been said before, you know, so why don't we just play pretend?Like we're not scared of what is coming next, or scared of having nothing left. Look, don't get me wrong, I know there is love tomorrow. All I ask is if this is my last night with you.Hold me like I'm more than just a friend. Give me a memory I can use. Take me by the hand, I will do what lovers do. It matters how this ends. Cause what if I never loveI don't need your honesty. It's already in your eyes, and I'm sure my eyes they speak for me. No one knows me like you do. And since you're the only one that mattered, tell me who do I run to?Don't get me wrong, I know Cause what if I never love again? Let this be a lesson in love. Let this be the way we remember us. I don't wanna be cruel or vicious, and I ain't asking for forgiveness. 听一个好嗓子唱歌，就是你完全可以放飞，把自己都放飞。这就是来自 Adele 的声音 All I Ask。 他已经不仅仅是好嗓子了，他是唱商巅峰， 是、 啊、就是我们说一个歌手他的唱商高低，他应该属于满分的。 嗯， 就如果真的是一百分的话， Adele 配得上一百分。 对，他并没有什么海豚音啊， 没有， 那或者是像当年惠特尼休斯顿的那种非常怎么说呢，就是也是飙高音或者是高低来回旋转的这种，但是他真的很棒，就是一张嘴就立住了， 流畅， 一张嘴就立刻全立住。 对，刚刚在听的时候就想，脑海里老是生成几个字，就是他唱的是歌，那我们唱的是什么？ 你是顶多是在模是在 第三十代 儿童模仿， 哎哦没有，还能继续。 哎，你是你多烦我说话，这才9:45，他就要第三十段。要不您说会儿说会儿啊？ 急于读暖文章，真的听 Adele 唱歌是一种享受，而且就像我们常常说，这是一个灵魂歌者，或者说他用生命在歌唱，就有时候会觉得。有的人为了表达一种情绪会声嘶力竭，或者说调动了全身心的东西哈，可能但表达出来的内容也就是那么四五成，但是人家就是这么非常非常的简单又自如的就把一种感情升华那么饱满。 唱商确实很厉害，他在知道自己有这个天赋的时候，他就很会运用这个天赋了，很会利用。 同时他还没有停止在生活里去完成自己各个角色的一种，我觉得是一种人生的真正的碰撞。 是，你看该恋爱恋爱，该失恋失恋，该找回自己找回自己，该减肥减肥，该塑身塑身，该歌唱歌唱啊，人哪样都没落下。 嗯， 从17开始唱到30。 哎呀，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找到自己身上真正的那个发光点啊！当你找到了，可能你也会得到别人对你这样的一个赞美也好，认同也好。就像叶谦在弹吉他的时候，在聊天室中有听友说，那一刻觉得你是闪闪发光的。 哦，有这种效果了。 对对对对对对， 嗯， 就是以前可能没有感觉到你对他的震撼有这么强烈。其实我明白那种感觉，就我们常常说一个人对突然让你产生刮目相看的感觉啊， 嗯， 就是可能他默默的努力啊，在一个时刻里突然之间站到了最高位。 有确实有，像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其貌不扬的同学，但是他给我弄起电脑的时候，他这个头头是道跟你讲这个程序是怎么回事的时候， 啊，厉害，啊， 你立刻他就在你眼前变成就是马上你就完了，五体投地了，就神了，因为他就是这个专科，他就是告诉你。 我是非常佩服在朋友圈里就是天天能够打卡健身的人， 嗯， 就是我在这点上完全不反感，我认为他们能够坚持做了十几年，真的可能有朋友圈那天起他们就在做这个事情， 对， 真的很了不起。 是， 对，我们努力的去成为自己心目中你能够达到那个了不起的程度啊，不用说一定要去和别人比较，但至少你在不断的超越自己。 想你跟谁在一起，猫咪表情诡异，叹气吹哭了咖啡，电视转来转去，你的耳朵不会觉得很痒吗？你的眼皮也该跳得很心虚，哦，想你。 是一位唱商非常高的歌手蔡健雅，在星期三的晚上又为你献上一首思念的背景音乐《想你》。 想你， 嗯， 这是今天的主题，想起某人。 其实是2012年的最后一个月，我很想你，或者是我很想做点什么事情。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哈，每一条我们接收到的你想做的事情，经过我们的这个。告诉全世界啊，就是告诉大家之后呢，真的会有锦鲤的效果，你可以实现。比如说一张小树叶呀，他说哈，咱就是说，哎，也是时候摆脱母胎 solo 了啊，就是说他希望能够脱单，希望在12月或者说2022年摆脱单身的这个状态，谈一场恋爱的大动作。 哎呦， 就是没有谈过恋爱呢， 祝你成功。 小树叶啊，我不知道你在什么地方啊，是在北京还是在其他的地儿，你都可以在聊天室中哈、啊、暗示一下、嗯、对不对，谁知道缘分在哪个角犄角旮旯等着你呢，对吧，我们这个聊天室也不乏一些和你一样没有谈过恋爱的， 嗯， 我们祝福你哈。而且其实这14年当中，好像很多当初是一个人，但听着听着就两个人了，甚至娃儿也有了啊！真的， 咱们 14年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情。 咱们的节目里边的，就是成家婚配率还是挺高的，就不是说在咱们节目里认识啊，就是人家自己的生活轨迹能告诉咱们，哎，我听着听着我就两个人了。哎，我听着听着我就有娃了，这是经常就是听到那个节目里的听众们跟咱们说的事儿。 甚至我还听到过哈，有听友说，我孩子都两个了， 是是是， 你们还在这儿？ 有， 哎，借点大家的这个幸运的啊，吉利的劲儿，也祝福所有的单身朋友哈，在2021年的尾声，能够给你的爱开个头，对吧？ 是。 哎，小树叶也说了。希望能一起听广播的他快快到来啊， 好久没放碎南瓜歌曲，必须放一次了。碎南瓜 怎么有点像哎李春波的歌曲的 碎南瓜版李春波 听完这首歌我们真的第30段见咯。 给时间一点时间， 嗯， 让过去过去， 哦， 让开始开始， 哎呦，这个绕哦， 男左女右 啊， 让我更懂你。 我懂了，你是想拖时间？你也不是想拖时间，你是想不洗脸，不只刷牙洗脚，也拖大家时间。

知道吧，起码有六个学员。然后我记得你姐姐应该是老三啊，这个上面还有两个岁数比她更大的。那天呢就到了临了临了啊，快这个考试了，快路考的时候，这个教练呀，就是教他们这个一个班的学员呀，教韩美他们整个这一班的学员，这个教练呀就开始给这一期的学员有一些依托啊，这个嘱咐嘱咐他们啊，你说老大呀，你以后要是拿了驾照呢，如果家里条件允许的话哈，你呢最好买一辆这个七座的啊，七座的或者是更长一点的加长的十一座的呀，啊九人的呀，这都行，因为你家里呢人口我记得也是挺多是吧，这一车就能装下。二呢，我在教你练车的时候呢，我觉得你这个人空间感啊，预留量什么的都很好，所以你开一个七座的九座的这都没问题哈，如果家里有去。那么老二呢，我也给你托付托付，老二呢你这个人啊属于运动型啊，灵巧度很高，这是你的优点，所以你以后拿了驾照呢，如果家里条件允许的话，我建议你呢哎买一辆运动型的轿车，这个很适合你，很适合你，或者是你家里允许的话，你也可以买一个 SUV 之类的这种这种越野型的车啊，也很适合你，因为你这个人灵动性很强啊，所以呢这是我对你的这个嘱咐。然后你姐姐，你这教练，教练，那我呢，我呢，啊，老三呀，啊，你如果以后能拿了驾照啊，如果家里条件允许的话，你最好给自己买条路。 这个教练很励志啊，你姐姐呢就为这个自己能以后买一条自己的私家道路啊，一直在自己的商业帝国努力着。哎呀，韩美， 这一晚上挺好的弹奏啊， 为给自己买一条路， 树立的形象全被这个笑话给踩的， 你姐 粉粉碎。 你姐最终以后 你能不能和这些 会给大家买一条私家道路的？你等着的，她正在为这个目标而实现着，一步一步实现着。 22:09:13啊，不想和这个女的多说一句话啊， 修路。 马上进入我们今天晚上和你分享的暖文章环节。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最理想的人生》，干净的圈子，规律的生活，中意的人。人生大概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因为拒绝一目了然的人生，将自己放逐于各种可能，遍地花开，山河浩荡。另一种则如诗人穆旦所说，我的全部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生活。前者的生活跌宕起伏，充满张力，而后者则带有智者般的淡定，去除这些繁杂，极简生活。无论选择何种方式，理想的生活都需要拥有干净的圈子，规律的生活，和一个中意的人。干净的圈子，周国平曾说，我心目中的朋友既非泛泛之交的熟人，也不必是心心相印的恋人，程度当在两者之间。在这个世界上也有些这样的人，不见面时会互相惦记，见了面能感觉到一种默契，在一起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他们便是我心目中的朋友了。有时候这样的朋友会像滚雪球一样聚合，形成一个所谓的圈子。圈子容易给人以错觉，误以为圈中人都是朋友。许多人到了人生的最后，才对自己挤了一生的圈子有所顿悟。圈子无需太大，干净就好，人生得一二知己足矣。圈子干净的人才是真正懂得生活的人。社会学里面有个很著名的邓巴数字理论，也叫150定律。人类智力将允许人类拥有稳定社交圈子的人数是148人，四舍五入大约是150人。人一辈子活动的范围很小，或许一生只有一个地方最舒服，只有一个人最懂你。与其费尽心机扩大朋友圈子，不如将自己的圈子收拾干净，好好经营。因为两三知己远胜万千泛泛之交。规律的生活，王阳明说，能克己方能成己。成功没有捷径，但有一条必达的路，叫做自律。自律的人看似辛苦，却因为这种辛苦获得了真正的自由。所谓自由，不是放纵自己，而是主宰自我；不是随心所欲，而是有所不为。只有懂得自律的人，才能拥有自由的人生。为什么大家都知道自律的重要性，但现实中却很少有人做得到呢？因为自律意味着你必须有所放弃，放弃自己的偏好， 放弃自己的惰性。你想要保持完美的体型，健康的身体，就必须和垃圾食品说再见。你想要拥有自己的事业，就必须在业余时间研究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拒绝无意的社交活动。拥有规律的生活，不是从一张计划详细的执行表开始，而是从认真的对待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开始。每天跑步3公里，是为了拥有一个健康的体魄。每个月读一本书，是为了让自己更多的了解这个世界。从手中最简单、最基础，也是最繁琐、最无趣的起点开始努力，慢慢形成习惯。当这种习惯变成自然时，你会深切地感受到，每天的生活虽然平淡无奇，却都能让你心神愉悦。有规律的生活可以产生很多能量，我把这些能量用来思考人生。中意的人，朋友与生活都是弥足珍贵的，当然还应该有一个意中人。沈从文说，我行过很多地方的桥，看过很多种类的人，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爱情终归是绚烂的，即使只有短暂的一瞬，那也是人生中最重要的风景，何况是一生。在沈从文的浪漫主义里，他的文字滚烫，抒发着心潮澎湃的感情。他在写给妻子张兆和的信中说，在青山绿水之间，我想牵着你的手走过这座桥，桥上是绿叶红花，桥下是流水人家，桥的那头是青丝，桥的这头是白发。张兆和则在信中回道，长沙的风是不是也会这么不怜悯的吼，把我二哥的身子吹成一块冰？为了这风我很发愁，即使坐在温暖的屋子里，有了风还是把心吹得冰冷。沈从文与张兆和式的爱情已经远去，但是他们留给我们珍贵的爱情誓言，在当下却显得弥足珍贵。张兆和说，恋爱虽非人生唯一的事，却是人生唯一重要的一件事儿。它能影响到人生其他的事，甚而至于整个人生。所以便有人说，这是人生唯一的事。爱情的美好是人类永不过时的话题与追求。与千万人中遇到一个中意的人，这是一件何其幸运的事。一个人的一生无论如何游弋放逐，总有一个家与爱的归宿，有一个中意的人相伴，便是一种完满。非常赞同一句话，最幸福的人并不是拥有最好的一切，只不过他们把一切都变成最好的。只要用心经营，惬意美好的人生你我皆可获得。往后余生，好好生活，慢慢相遇，不亏欠别人，不辜负自己。愿所遇皆欢喜，所见都温柔，我们每个人都活出自己想要的模样。 这首歌名字叫《城》，它是紫禁城大型纪录片的主题歌。 哦，我说怎么那么气势磅礴？ 对，我用这首歌呢，其实就是把这篇文章，在听过以后，其实人都会想这一生。的确哈，我们看似之前要的很多，后来我们开始做减法，其实就是择一座城，爱一个人， 是 做一件事。想想就是，真的就是你干净的圈子。自律的生活和你心中有一个所爱的人， 这一生就修得比较圆满啊，就是说他修为就比较圆满，不是说完是乌烟瘴气然后不堪回首，这个就给子孙后代无法讲一讲爷爷年轻时候，这个就比较尴尬是吧。 你不会的啊， 我不会 等你的 等你的孙子。 我不会，我不会，我 外孙子。 对，我、 哎、 我可会编故事，我编我也不能告诉他们实话、啊。 你又可以当姥姥、姥爷，又可以当爷爷。 哎，是，嗯， 毕竟是二娃老父嘛。 对， 真的，当年做男左女右的时候，叶谦还是一个，应该是。你该怎么单不是单身，那时候已经结婚了， 也结婚，刚结婚，然后咱们就做这个节目。 对、嗯、但是他们没有俩娃嘛， 是，然后慢慢有的， 是俩孩子、 以后就得这个口供得对得上啊，爷爷爷爷说的是那样，不对，老爷说的不是那样，这故事里哎都得一进啊才行。好，来一首高兴的歌曲，这首歌叫做成长之后 After Grow。 哎呀，说到明年是你的本命年哈，48岁，然后我们也要有新的男左来到节目中。那天呢，我跟音导播聊，我说会是谁谁谁，他说哎，怎么现在才想到让他来呢？我说因为他年纪也大了，我们这档节目可能是要有一些阅历感的哈。 嗯， 就是年纪太小的话，可能我们之间可能在沟通上 互相也拖不住了啊。 对，磨合上可能要费点劲，所以鼓励35岁以上的过来啊。好的，这首歌落下，我们这个时段呢也接近尾声了，但是还有一个时段要继续和大家在深夜里听歌，也在星期三的晚上啊，聊聊12月你很想啊有什么愿望啊，或者是很想谁呀、星期三有爱的晚上，都欢迎大家到听听 FM 男左女右的聊天室留下你的足迹。我们说过明年就到了我们的15年，如果有聚会的话，我们会优先在这个聊天室粉丝排行榜在这个队伍当中的大家啊，因为你们平常的努力我们是一定要给你们一些福利的、 是， 如果你从来就没有来过的话，拜托今天晚上在这个有爱的星期三的晚上踩一脚吧，一会儿见喽。 拥抱， 拥抱源于收获的欣喜， 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拥抱， 拥抱因为时代的荣光， 今天我们向党

但这首歌其实在林俊杰的作品当中是传唱度很高， 对， 大家认可度很高的。孙燕姿唱歌好我们都知道哈，没想到她的这个 作词作曲的功夫啊 也非常了得。两位新加坡的歌手哈，都给华语乐坛呈现了太多好的作品。 嗯， 今天晚上还有一位朋友，他其实我今天白天也看到了这个，就是在2021年度哈，大家可能这个最爱听的华语歌曲的排行前100首当中 哦， 100首当中啊， 怎么着了？ 你猜谁的歌最多？ 孙燕姿啊？ 嗯，不是。 王菲？也不是。 哎，怎么还会猜不到是他呢？我觉得这个基本上、 你要再往前猜，我猜邓丽君了。你这是你逼得我往老了走。 周杰伦 啊，周杰伦，周杰伦 退出了群聊。 好吧，我这个人确实是没长大啊，在这方面确实没长大，还是处于是，真是在懵懂时期， 还在二季呢。 对对对，我就被你们降维打击了，我这都。好吧，这首歌来自 Karen Lyon， 不是 Karen Ann， 是 Karen Lyon。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照片》（Photograph）。The sun falls on the sea and down below. A window light we see, just you and me. You and I, we two, alone here in this bar with dimming lights.Full and rising moon comes from the sea, and soon the bar will close for you and me. But there will always be a song to tell, a story you and I cannot dismiss. The same old simple story of desire, and suddenly that kiss, that Shut down the PC, 聊天框里依旧是那句 分手，却触不到你。今天我只想你来一次，一次想了24个小时，我们俩的距离就像是隔了银河，隔了大半辈子。今天我只想你来一次，一次想了24个小时，我们俩的距离就像是隔了银河，隔了大半辈子。今天没有收到你的回信，聊天框里依旧剩了几句，我也希望可以早点放弃，接不到喜欢你。 只想了你一次，一次就是24小时。来自蓝心雨的一首歌，现在你听到的吉他声不是刚刚音乐当中的，而是来自建伟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直播间老叶，东城区的老叶拿着吉他就不想放了。 也不是，我觉得他那个和声啊，虽然我唱不了中文歌吧，但是我可以为以后唱中文歌的男士们啊，这个男子我们准备准备。 你在这里啊，有一首生日歌下订单了啊。这是小瓶盖0912，我们的一道杠听友，他说明天呢就是我的宝贝的生日了，我很想跟我家宝贝生日 啊。好啊好啊， 我很想跟我家宝贝说，儿子生日快乐，哥姐啊，谢谢你陪着妈妈一起成长， 生日快乐，我祝你生日快乐。 我的意思是你先垫着先别唱，然后我到生日快乐之后你再，我念完之后你再唱， 好 吧？ 好， 来，你现在就把那个生日快乐歌铺在下面哈。谢谢你陪着妈妈，从来，我很想跟我家宝贝儿子说，儿子，谢谢你陪着妈妈一起成长成熟，因为有你，妈妈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希望你能快乐的成长，过上幸福的生活。儿子，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生日快乐！ 谢谢叶谦，谢谢叶谦，也祝福明天过生日的其他的大宝贝、小宝贝们生日快乐。那我们要带出的这首歌呢，就是今天啊一个新鲜出炉的排行当中啊，就是在这个水果手机的音乐里，2021。中国内地最热歌曲99首，周杰伦霸榜54首，第一名《千里香》。 窗外的麻雀在根深根上多嘴，你说这音句很有夏天的感觉，手中的铅笔在纸上寻味，那温暖 17年前的歌啊， 嗯， 2004年《七里香》，周杰伦肯定是棒啊，这首歌当然好听， 对， 但是我对这个榜还是觉得，首先咱俩都是水果季， 嗯， 咱俩用这个 是 这个排音乐吗？基本不会用，对吧？ 但是这音乐是真没用过， 对，嗯，所以也有人说，这可能大概是80后们啊，就是用这个Apple Music 的原因啊， 嗯， 就是因为上面有很多周杰伦的歌，同时啊，大家开玩笑的说，这也是周杰伦一直不怎么出新专辑和歌的原因。 是， 但我刚才回看就是这张2004年的专辑，就当你看到作词方文山，作曲， 啊，都是大 家，周杰伦啊，编曲钟兴民，还有MV 导演邝盛， 是， 我觉得这都是那个年代大家要看这个标配啊，这个顶配，哇， 肯定 这些人在一起，他们一定就会把这件事情办得特别好。 是， 就尤其是我记得导演一说邝盛，哇哦，就觉得像一部大片一样，啊，一定要看。时间就是这样的走到了14年后，可我们依然还爱着那个时候的歌。哎，我是不是算错了？2004 17年哈，17年后我们依然会对这首歌，所以有时候你在想，是你迷恋当初的初恋情怀而爱上这首歌，直到今天呢，还是真的被周杰伦的才华，还有这首歌，真的是难以用其他歌曲来替代。 几大才子啊， 而爱到今天， 对，合成一个几大才子，方文山、钟兴民、周杰伦， 哎呀，真的各把各的哈。 对， 拿出来以后， 后来还有各路才子都会出现，比如说后来跟王菲这样配合的林夕什么的，都圆满的搭配，这些都是，嗯， 啊。听音乐的时光过得很快，同时可能也覆盖掉了你在听节目之前还在左右摇摆啊，或者是忧伤的一些事情。所以来说呢，就是没有过不去的事情啊，只有过不去的心情， 对， 对吧？因为任何的事情我们都可以用暂时的覆盖啊，或者是做点其他事情来忘却，最难的就是你在心理上迈过这个坎儿，啊，当你在心理层面上已经战胜了这件事情的话，那就没有什么可以打败你的了。那12月份你所有许下的愿望希望达成的事情都会如愿以偿， 对，就没有对不了的事儿， 哎呀， 就没有顺不了的事儿。 对，我刚刚在聊天的时候看聊天室哈，突然间发现道道已经在外面候场了。 哎，今天那个也是马上就到了咱们的撤退时间了。 我在12月的第一期节目尾声想祝大家，你希望的希望都有希望。 嗯， 这是我今天看到的一句话，我觉得中国的这个文字哈真的是博大精深。 那我祝大家，他知道你怎么想，他也知道你，他也知道你怎么想，他怎么想你怎么想他。 这句话你必须说流畅啊，否则别人就不 明白。他知道你怎么想，他也怎么想，你也怎么想他。 好，我希望我希望的希望有希望啊，大家的事情都能够如愿以偿，好吧？ 你们自己绕去吧。 哎，还有呢，就是东西的消失都是有理有据，关系的消失呢，有时候是无缘无故。来时是情深，走时是缘浅，愿我们接得住美好，也放得下过往。晚安。 Te curé y no estabas tú. La otra noche vi brillar.

107.9FM89.7，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